仔坑道回旋处有意外，咁而家最主要影响到龙翔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前少少呢一段咧，就系、是、都系塞噶。咁啊，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就系、是、由于马仔坑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翔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咧，左转去马仔坑道回旋处呢一段咧系塞嘅。公路方面，窝打路道有水管急收，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大埔道六合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12月18号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提名期为11月1号至11月14号。年满21岁已登记选民和紧接提名前三年内通常居港都符合提名资格。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或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 ，PC。 早晨啊，欧。 又嚟到一个礼拜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吓。喂，今日讲下呢一个先啦。嗱，虽然双十一就过咗啦，你都知道内地啲民众咧，双十一啊唔系我哋咁样买件衫、买条裤、买对波鞋嘅。 系。 买咩咧？买层楼、买架车嘅咁样。 楼同车都有优惠咩？ 有啊，系啊，内房嚟嘅。 会 OK 喎、 啊。你有冇房产证先？嗰、那个叫咩啊？户籍先。 唉，暂时喺呢一方面未有。 系啦、啊，要有户籍先买楼噶、啊。我都想喺北京买层楼。 香港咧，我覺得有好多好多優惠嘅，其實都即係我見到咧，今年咧好多機構都有參與雙十一呢個環節啦，即係例如可能大家可能好多國內嘅一啲 apps 啊都有嘅，哦，我見到連一啲航空公司都有推出， 做下機票優惠， 係啊，冇錯，同埋好多酒店都有啊。 嗯，咁都幾好啊！我自己覺得嗱，老實講一句嘅，其實呢啲都係促銷嚟嘅啫，兼密嘢嚟嘅啫， 冇錯， 已經冇再有人講咩啊光棍節啊咁樣。講真，你買一架車、買一層樓，你都唔係自己享用啦，你都身邊有伴啦，係咪啊？ 你今日未有， 係啊， 但你將來會有。 不過你話買衫、買褲、買鞋咧，過去都真係有啲經驗嘅。但今年咧老實講嘅，因為內地疫情有少少問題啦、嚴峻翻啦，咁所以個物聯網咧個物流方面爭啲嘅，我知道某啲城鎮或者即係可能你撳咗啊上網撳咗啲嘢，喂點解未寄到落嚟嘅？咁因為佢哋都有啲中轉站嗰啲中心運下，可能有啲位棘住咗，可能遲一個禮拜或者遲兩三日啦，意思就係咁。 不過咁啦，我哋啱啱都講到啦，其實雙十一呢個時間咧。可能好多朋友都訂咗機票，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我覺得呢一個 你都訂咗啦，係咪？ 我就仲密色緊，係啦、啊。不過咧、啊，我身邊好多朋友咧、都有啲已經去完旅行翻嚟啦，有啲啱啱出咗發啦，有啲係準備出發喎。值得留意嘅咧就係我哋啱啱。 公布咗零加三啦，但系翻嚟嘅时候咧，原来唔同咗好多。 哦，系点啊？ 系啦，因为以往咧，可能大家都要喺机场去撩鼻啦，我哋俗称系啦，但系而家咧撩鼻嗰度咧唔使咯。 哦， 咁但系点样去做个防疫咧？咁就系撩喉咙啦。 哦， 系咁，但系因为可能有好多朋友就抗拒撩鼻呢、這个呢、這个情况。 撩鼻抗拒嗱，我有冇试过撩喉咙咧？我谂翻先，但系撩鼻就通常我哋旧时去嗰啲社区检测就基本啦。 两个都要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啦，咁会系好啲定简化咗定点咧？意思系， 我见到咧个程序好简化嘅，基本上咧你当然唔系我见到啦，应该唔讲我听到啦，系啦，咁其实佢哋咧出关之后咧，只需要了咗个喉咙咧，等一等咧，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出翻去咧攞行李噶啦，咁然之后就出翻嚟，咁成个过程咧，由你落机到出闸咧，都应该唔需要一个钟头嘅。 哦，咁好喎，悭翻好多时间， 冇 错。 咁但系当然啦，我哋而家个防疫要求都系零加三嘅， 系 啦。但系翻嚟嘅时候咧，好似我唔记得咗边两日啦，都系要将你嘅report 咧，即系你嘅快速检测咧，需要上报翻嘅。 哦，咁呢个基本啦，系啦，呢个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翻啦。咁总之咧，有一飞嘅朋友咧就旅途愉快啦。咁啊，好多朋友都抢下啲平机票啊。不过做个价格专员啦，近排啲机票都未平翻嘅。 系 啊，不过有航空公司咧就做紧啲 early bird 啊，咁啊，下年九月之前嗰啲机票就做，譬如飞新加坡啊嗰啲啊，大概系2000多蚊咁样啦，又包税又包乜包乜。咁、 哦、 但系你系 plan 紧下年嘅嘢咯，即系需要。咁都离复常好接近噶啦，个价钱 值得提啊！有件事即系啱啱你讲机票啦，但系我觉得咧今次出发咧，少少分享就 系 一定要做多少少功课。点解会咁讲咧？因为我咁啱个朋友喺泰国翻嚟，佢话喂，佢以前去睇嘅所有嘅资料啦， 系。 都執曬 啦，哦， 即包括咗我哋之前講國內有好多鋪頭都執咗啦，原來其實唔係淨係國內嘅，可能包括咗泰國啊、日本啊，即大家常去嘅一啲旅遊店咧，可能都未必存在咗呢間鋪頭。 係咁啊，大家做多啲功課啦。咁啊，講住咁多先，聽只歌啊。咁啊，轉個頭請我哋嘉賓出場啦嚇。 終於一整天的空檔，整天跑跑跑出空旷，這次汗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剪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那给我在旁，人又彷徨，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掘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代不牵挂。就不怕，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前扮只骆驼，这痴汉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那给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暖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代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当回忆吧。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 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咳扇，一起看路归来。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摆呀摆呀，就快被绘尽风景画。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可惜计划好，这些到头来，你话唔去？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 PC， 早晨啊！ 喂，今日继续有立法会议员啦，李浩然啊 ，Simon 同我哋分享 ，Simon 早晨啊， 早晨啊， 喂 ，Simon 咧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着翻套西装啊，今个礼拜我哋轻便装， 换 T 恤， 系啦，换翻啲轻松啲嘅衫，点解咧？讲下喂衣食住行先啦，系啦，咁啊 PC， 你知唔知 Simon 属边个位啊？吓， 嗱，我冇估错就应该系顺德啦， 系啦，啱啊，顺德好多名菜噶， 系即系睇我身形系嘛？ 唔系，你都有做运动嘅，虽然就唔同其他议员咁样游杜海泳啦，嗰啲好 fit 真系，游杜海泳嗰啲又唔讲得少。 我听阿柏良讲，佢哋系要成日操噶。 系啊， 系啊，我哋好多运动噶，啲议员同事，我哋又打壁球啊，又成噶。 系啊，你哋而家好似有足球队嘛？系啊，有足球队，有篮球队，系咪？ 咁我哋梗系要带头，即系带起香港做运动、健身、健康嘅呢个风气噶嘛。 冇错， 呢个都系全国嘅指标嚟噶，全民运动唔系净系香港噶。 咁啊，健康做运动好过食药啦。 咁梗系啦。啊，好过好过， 我哋去食嘢好过啦。 系啦，讲得冇错。咁我哋翻翻去啊，其实我又想问一下 Simon， 点解你会熟呢、這个顺德多啲咧？ 其实又唔系净系熟顺德嘅，系啊，因为即系今日我哋要讲依要玩食啊嘛。咁其实成个粤港澳大湾区嗱，好老实讲，即系唔同地方食嘢咧都几好嘅。不过最集中最好食嘅嘢，我自己觉得咧就系顺德菜。 点解啊？讲嚟听下先，等你睇下可唔可以挖到我哋啲听众朋友先 一来就即系传统菜多啦，跟住佢有好多即系特色嘅一啲即系例如鱼扑蒸蛋啊呢一类啦。 顺德菜咧，除咗嗰啲缩骨大头鱼啦之外啦，其实咧佢做猪肉咧好有一手嘅。譬如佢啲叫农家啲嘅牛饼啊，啲猪肉饼啊。哇，好即系简单嘅，即系成碟摆你，唔系话哇又金雕玉砌咁样，但系你一路食咧两三碗饭， 咪好平实地，但系就令你食咗几碗饭啦。 所以 Simon 系识食嘅咁样，但即系除咗喺顺德比较多啲叫聚焦点，其实成个湾区嘅饮食文化咧，即系有啲乜嘢你会相对深刻一啲咧吓？ 我谂其实顺德咧佢饮食比较即系真系比较集中多啲靓菜啦吓、一方面就系、是、其实。呢、這個區域喺本身喺成個粵港澳大灣區嘅範圍裏面都係比較傳統同埋歷史比較悠久嘅，咁、所以咧佢其實積累咗好多飲食文化，再加上咧就係呢個區域一路咧，即係順德呢個區域本身都係比較即係經濟係發達啲、蓬勃啲，由古代到改革開放到而家。咁變咗，即係你一有即係財產啦、有錢咧，自然就會食啦，即係飲飲食食，中國人就係、是、咁。你好得意嘅，順德呢個地方，你去到咧條街道咧，你覺得哇，好似好殘破咁樣嘅，但係你一入啲餐館，特別係嗰啲越唔起眼嗰啲咧， 係啊， 越做越好食， 係啊，即係wow到你記得啦，即係都係疫情之前啦，有朋友喺廣州嘅，咁啊，你都知內地啲朋友好熱情噶嘛，即係唉開台車同你過去順德食下嘢啦咁樣。跟住咧，我記得有一間嘅個名好似真係叫豬肉婆咁樣，哇！好，你睇個名，哇！呢啲名都得，唔係嘛？佢入面咧係超過咧50圍啊，50台咁樣咯，係一間好大型嘅食肆嚟噶。咁我都覺得哇，都幾勁喎！而且入面咧，除咗食最傳統嘅順德菜之外咧，佢咧連啲甜點都有。你知順德都係大良啦，大良就有嗰個撞奶啊，或者啲奶製品咧，即係嘢叫甜品類咧，其實都一條龍咁樣全部都食曬，都幾誇張喎。同埋即係當然啦，即係喺順德就食淡水魚嘅食得好齊啊。咁啊，睇下旁邊會唔會有啲雞又可以配合埋啦，有魚有雞有魚，有魚有雞有羊咁啊 ，very good 啦咁樣。嗱，你哋有啲咩提供咧？關於順德嘅名菜，我想問下兩位拍檔啦嚇。嗯，係啊，咁啊 ，PC 有冇啊嚇？ 我梗係等啊， 係等 Simon 講先啦。 冇錯， 其實香港都有過一啲順德菜館嘅，其實都。但我自己覺得咧，順德佢 佢之所以即係比較即係真係魚米之鄉咧，就係、是。因為佢個地理位置啦，一方面，第二就係佢好多河鮮啊！ 啊，係啊， 係啊，即係佢同廣州菜咧，又係即係另一套玩法嚟嘅，係啊， 嗯。我有陣時覺得，譬如你去到灣區入邊唔同嘅城市啦，以至成個廣東省啦，你會覺得啊，即係每樣嘢咧有少少近似，但係咧亦都咧係有分別嘅。即係譬如你喺佛山食嗰只雞咧，同中山食嗰只乳鴿啊，或者嗰啲家禽類咧，個烹調方法咧，確係好唔同。你再上啲，譬如汕頭，依家好興食嗰啲滷水鵝嘛，嗰啲鵝頭咧，又係哇，點解嗰啲鵝頭咁貴嘅？咁你淨係食個頭啫，咁樣跟住佢哋就會覺得百般滋味咯，即係食落去嘅時候，哇！真係講又講，好耐都冇翻去內地， 好想快啲翻。既然不過我哋講咗咁多背景啊，我就講到河鮮啊，即係咁，我不如就推介兩個我自己好中意食嘅。 好啊， 就係、 等我哋開翻關可以翻。 第一個咧就係呢個釀鯪魚啊，釀鯪魚，即係佢係點樣咧？就釀將啲肉咧抽一條魚嘅肉咧抽曬出嚟，打勻咗之後。即係打到變咗魚餅啦、魚膠啦，再整翻入去嗰個魚嘅身裏邊， 跟住煎脆佢。 哇！呢、這個真係你睇到就係一條魚，不過其實已經經過咁多層加工。 呢、這個好食，呢、這個好食，呢、這個係好傳統嘅順德嘅一個菜肴嚟嘅。 我係最中意食呢個菜。 係咁，仲有咧另一味咧， 另一個咧就即係都係講個湯咧，就係佢個拆魚筋。 哦，呢、這個我未食。 係啊，佢係將啲魚肉咧拆曬出嚟做一個魚湯啊，其實係。系啊，其实好好鲜甜咯。如果喺嗰度食嘅话， 呢、這个未听过， 我都未听过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劲，系咪都系攞啲豆腐或者攞啲唔同嘅菜落去，就滚一个汤咁。 冇错啦， 即系咁用羹就优雅啲啦。我哋香港好中意用汤噶嘛，即系所有嘢都系用个汤，即系滚汤滚汤嘛。呢、這个就香港独有嘅文化啊。呢、這个都几深刻喎，系咪 啊？咁我推介两个鱼啦，阿 P 先 啦。 我记得咧，我以前就喺国内做嘢啦。經常食係一個叫有米粥咯。 哦，呢、這個都勁啊！呢、這個都勁啊！係啊， 係啊，我冇錯嘛，應該都係順德噶嘛。 冇錯，冇錯。大家鋪頭唔係講有米嘅，講翻另一個有同埋冇嘅，即係我記得係一個全國嘅大型連鎖專門店嚟嘅，係啊，咁樣啦，係啊。 我覺得好食喎，同埋佢嗰個粥水咧、去。煮嗰啲个食物咧，跟住然之后再完咗之后，当然系饮两啖， 系饮两啖，同埋佢好鲜，佢会俾啲油炸鬼你嘅，饮翻晒啲粥底嘅， 冇错。 其实你讲呢个咧，我觉得呢个菜就同我头先所讲个鱼筋咧有啲似，就系、是、顺德菜咧，佢好中意用翻佢啲原材料咧，做晒所有嘅工序。好似头先所讲嘅鱼筋咧，佢就系由个熬个鱼汤啦，用鱼骨去熬鱼汤啦。跟住就係將啲魚肉咧打成魚蓉啦，跟住全部基本上都係用翻佢原本嘅材料去即係做翻嗰、那個即係嗰個餸出嚟嘅，咁變咗就即係好原汁原味咯。 係咁啊，正啊嚇！哇，講兩講食指大動、啊。 咦，咁你又想食啲咩嘢先？ 我頭先已經講曬出嚟㗎啦，嗰啲整翻條縮骨大頭魚嚟食下先啦，原原本本啊嘛，簡單操作啊嘛。啊！真系揾日我哋即系开翻关啊，相信得 我哋就一定 好一于咁话。 好啊！ 今日咧讲住咁多先啦，往后咧特别喺一啲叫做虚拟资产嗰度咧，我都想再请 Simon 嚟同我哋多讲少少啊。等 希望同大家 继续发酵啦，继续发展啦。咁、究竟人才方面点睇啊？咁啊，对应 FinTech 又政府方面有咩可以对接得到啊？呢啲都系往后时间，请 Simon 咧可以同我多讲少少。咁啊，早上多谢晒你 ，thank you， 多谢晒。 愿我与你离合百次，挨到这天失所其事。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至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发志。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握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 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逃脱，虔诚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停足，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灵翼掉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自由党的邵家辉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自实施零加三入境安排之后，对商界有一定帮助，但是认为如果旅游业要复苏，相关的措施要同外地看齐，否则旅客不会选择香港。出席同一个节目的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认同政府放宽防疫措施的速度可以加快，对于政府推出入境团团进团出的新安排，他相信初期不会有很多旅行团来港，但是起码见到入境游有曙光。另一个出席节目的厂商会会长史立德建议当局积极争取吸引更多商务旅客来港，又说香港的防疫措施仍然属于最严格，希望尽快实施零加零，否则香港医好个病，输了个家，到时候将会失去竞争力。内地调整防疫措施至五天集中隔离加三天居家隔离。行政会议成员兼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健锋认为，有助本港经济复苏，方便旅客返内地，亦都吸引内地旅客来香港。林健锋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界期望短期内能够进一步放宽，甚至增加每日入境内地的配额，又希望当局争取商务点对点的通关，不用隔离。本港方面，林健锋认为不要再纠缠零加三或者零加零，建议入境人士在机场完成核酸检测之后，可以减少其他核酸检测的次数，或者以快测代替，又建议放宽黄码人士可以进入各类食肆。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立法会议员张宇仁认为，内地放宽措施是好消息，又说经济转好，饮食业都有着数，所以业界好配合团进团出的新安排。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总统拜登下星期一在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将会提出北韩的问题。拜登在埃及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后，转到去柬埔寨出席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随行的沙利文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向记者表示，拜登将会告知习近平，如果平壤当局继续走目前的道路，将会导致美国进一步加强在地区的军事存在。沙利文认为，美中领导人面对面会谈有助重要的澄清和加深理解。拜登亦都认为上任之后首次和习近平的会谈是进一步接触的开始，希望有助更多同类会面或者两国政府之间的接触。乌军进入一度被俄罗斯控制的南部城市克尔松，象征乌克兰重新控制当地。总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形容是历史性的一日，又赞扬克尔松市民一直等待，从未放弃乌克兰。他强调克尔松属于乌克兰人，又说乌军其他部队正是陆续抵达克尔松，承诺会重夺仍然在俄罗斯手上的乌克兰领土。

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头先咧就听完嘉宾咁样讲啦，系咪一齐进入下元宇宙啊 ？PC， 喂，我觉得真系需要去一去元宇宙先，因为咧近年成个元宇宙嘅发展咧真系好唔同，尤其是咧国内咧。非常興起啊！ 係啊係 啊，特別係好多開始有啲虛擬嘅偶像出嚟啦，咁啊，即係嗰啲虛擬偶像可能係一啲動漫式嘅歌姬咁樣，咁啊，即係唱下歌俾你聽咁樣，咁就因為你真人偶像咧就麻煩啲啊嘛，有陣時你唔係個個都形象咁好啦，有陣時同經理人又有啲糾紛啦，但係虛擬偶像咧容易控制啊嘛， 係、你就係個經理人啊， 係啦，我就係經理人，但與此同時就係、是。即係合約問題，你最驚都係俾人哋抄襲版權啫。但係冇話個虛擬藝人咧，即係或者呢啲元宇宙嘅偶像咧，會做啲失德行為啊嘛。咁呢個最緊要啊，係咪先？喂，大佬佢唱歌就唱歌，佢冇話即係有陣時你打開娛樂版，有陣時啲內地啲歌手都唔係個個咁乖啊。老實講，人嚟啊嘛。咁但係有陣時你知內地哇，如果一失德咧。就即係基本上個星途就開始暗淡，同埋都搞唔掂噶啦嘛，都明嘅呢一樣嘢係。不過稅務嗰度又可能追得緊啲㗎，係 啊， 你攞呢啲元宇宙嘅人 賺錢， 賺錢 係啦， 真係啊，內地稅局啊追到你， 計咧唔知， 一定要交税，一定要交税就梗㗎啦，咁樣啦，係啊，你自己接觸呢、這個Metaverse 呢個元宇宙多唔多咧？即係隨住香港都開始有好多區塊鏈嘅技術啦，以至嗰個虛擬資產宣言啦，早一兩個禮拜我哋都好著力去講啦，你自己咧 PC 嚇， 哦嗱，我以往咧接觸。叫做我哋讲翻啲技术嘢啦，可能就叫 VR 同 AR 啦，即系其实佢本身系透过呢两个概念或者一个形象形式，然之后再进入 虚拟实境啦，扩张实境啦，或者用呢几个。 咁其实我哋可能接触得比较多嘅就系嚟紧会有东九龙文化中心啦，东九文化中心里面嘅、 东九龙文化中心就喺九龙湾嗰度， 九龙湾嗰度冇错，即系其实我哋讲紧可能佢有几个technical 嘅一啲 room 啦，其實就係做一啲叫做虛擬世界嘅方法嘅。 哦，呢個係嗰陣時前任特首嗰個起動九龍東嗰啲計劃嚟㗎。係 啦，冇錯。 哦， 係啊，咁嗰度咧，其實可能係佢有可能有三四支鏡頭啦，可能同時影住你，跟住後面有個綠幕，就可以做到好多虛擬世界。 係， 亦都可以做到一啲電影嘅拍攝方法。 嗯， 咁而呢個元宇宙對我嚟講最有趣嘅地方咧，可能尤其是咧，我哋都留意到。近年可能國內嘅興起咧，其實係嚟自文化滲透先嘅喎。 哦， 係即係元宇宙嘅一啲文化滲透，例如係啲乜嘢咧？例如係透過非物質文化遺產。 咁得意， 係咪好有趣咧？ 即係點樣可以新舊並存？點樣做到個結連咧？我試下想像，譬如喺睇叫做秦王陵墓咁先算啦，即係兵馬俑咁樣。你舊時就喂咁，你實的的咁啊！當然你唔可以掂個兵馬俑啦，但係你可以睇到啊個表面係點咁。但係你話你都知道去過內地睇啲兵馬俑嗰陣時候，都經歷咁多個年代啊朝代咧，都飽歷風霜啊嘛。有啲甩咗隻手，有啲支矛咧就頓咗咁樣。咁點樣可以用一個第一身嘅感覺啊？當年點解兵馬俑係點？如何壯麗咧？你就可以戴嗰啲咁嘅 VR 眼鏡，就令到你可以感受得到。係咪呢個新舊結連咧？ 冇錯，有啲可能仲可以配合到一啲機器啦，即係例如可能有部分嘅可能係你踩單車啦，你可能坐落喺部單車機度啦，滑雪可能喺個滑雪機裏面啦，騎馬嘅都可以喺騎馬機。咁變咗我哋而家嘅觀賞就唔係淨係睇同聽，可能你就會好生動咁，你戴住個 VR 眼鏡啦，然之後坐落個馬度啦，即係嗰個馬機器裏面，咁就一路坐住隻馬，一路去觀賞住， 所以都有嗰個危險感嘅。其實你都會驚墮馬，其實就唔使驚嘅，因為都好，佢唔會真係拋你落馬噶嘛，即係等於我哋玩一啲。擴張實境嘅 game 咧，有陣時佢都好中意設定啲俯衝啊，即係好似過山車式嗰啲俯衝鏡頭咧，你個心係會嚟嘅，但係明明喺平地咧，所以其實呃自己嘅腦啊，同埋用自己嘅感官嚟。 欺哄自己 咧。但我自己覺得咧， 幾有趣。 對我自己一個學習唔算好強嘅人嚟講咧，即係你個體文字我就好弱噶啦。咁但係咧，呢一類型嘅學習咧，對我嚟講可能係有幫助嘅。 係 因為呢啲可能牽涉到有身體記憶啦，跟住可能啱啱就係透過啱啱 O 講嗰啲衝擊咧，你會特別有印象同埋特別記得嘅。 Muscle memory 啊，呢啲叫做。 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度可能可以課到一啲。可能不是對文字有興趣，但是可能對一些 visual 有興趣 的朋友，增加了他的記憶， 是 一種另類的學習方法。 對的，特別是學習歷史的過程，我們小時候就是按書本，叫做老師講一些故事生動一些，樣你就記憶猶新一些咯。即我總是覺得譬如我們中史呢是有兩三個朝代呢特別多野史啊，特別多那些花邊野啊，這樣呢你就會好記得嗰個朝代嘅，譬如我講譬如紂王咁樣，哇！大家都知道啊，紂王咧係壞人嚟啊，即係你會有呢啲聯想啊，即係酒池肉林啦，又不務正業㗎啦，咁樣即係跟住咁去推演㗎嘛，通常係咁你就好記得嗰朝代，但如果真係俾你睇到，即係某一啲哦，原來佢舊時咧真係有啲弊症係咁嘅喎，咁你好似睇一套紀錄片咁樣去詮釋咧，你就會特別入心入肺咯，係。 係啊，冇錯，因為我哋以往咧，可能我哋有陣時候可能睇一啲叫做古物嘅時候咧，都會留意，即係例如咧，我哋喺一啲朝代裏面去睇，點解嗰個雕塑會嗰個女性嘅身形會咁 嘅模樣嘅 咁去到而家 嗰陣時係興㗎喎，但係唐朝啊嘛，你想講係 啦，楊貴妃嗰段時間咧就係喜歡呢一類型嘅 珠圓玉潤一啲， 係啦，冇錯。咁去到而家可能又係另一種婀娜多姿咁樣。 不過題外話講呢個咧，我有少少叫做 backup 翻嘅資料。你可能會話哦，點解內地即係有陣時睇啊皇帝啲妃嬪咧？未畫翻啲全家福出嚟啊，跟住話啊，其實都唔係好靚啫，或者未影有啲舊嘅照片會影翻當年年代嘅，話唔係話咁都做到皇帝嘅妃嬪，或者咁都為之靚咩？唔係皇帝可以揀好多個靚女嘅咩？咁樣咁原來唔係，原來咧係舊時咧嗰個技術咧就冇話影相咁樣，或者依家高清拍攝啦，即係好多時啲畫師去畫一幅畫。畫一幅畫嗰陣係譬如阿 PC 嚟皇上，我畫咗呢幅畫，啊皇上即係我呢啲啦，小人啊，獻媚啊，咁啊同 PC， 喂睇下我哋咧江南嗰度有個靚女啊，你睇下幾靚，咁皇上話哇好靚好靚，咁召佢入宮啦，咁啊喺江南咧就周居勞頓咁啊上咗去北京啦，跟住睇到喂唔對路喎咁樣。咁最多就唔點去燈，唔掛佢牌嘅啫，咁樣即意思係咁啦。所以唔係即皇帝後宮三千咧，唔係個個都靚咧。原因就咁樣樣嘅。咁至於小人嘅仕途係點咧，就不得而知啦。咁樣呢個都幾有趣。好，聽只歌翻嚟，轉個頭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 数十秒各欢笑，不再纷扰。过往那夕照，雨后了，陨落了。季节也已变，这病态已蔓延。暗处里度过，发现到最后我只剩低一个。然而无人可更改这乐观的信仰。如孤花总有日丰收的倔强，烽烟不会永久侵占这一张 微观中会遇上，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错更无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或慢，如海阔担忧吗，也不需要害怕。劝退对抗着挫折就罪，过去便过去，别再顾我寄居，前方风光明媚，丛林山野绿幽千里，哪里亦有会遇上的你，能假想也是美，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错更无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或骂，如海阔担忧吗，再不需要害怕。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PC 啊，同你睇下2022胡润百富榜啊，咁样第一位咧，你都有饮过啲嘢噶啦，应该系啊。 我绝对中意饮添啦。 嗱，中唔中意后话啦，即系做水公司起家嘅啊，钟闪闪啦，吓钟生啦，咁啊，4,550。sorry 啊，我讲错咗添，系4,550亿元人民币啊！我头先讲少咗一个 零， 即系未做过有钱人咧，唔知道啊。 系贫穷，贫穷想 系啊，贫穷限制想象， 我哋嘅想象。 哦，咁啊，讲下，真系，因为我记得咧，旧时我去西藏旅行咧，其实咧佢哋得一种水饮，就系、是、呢一种水。嗰陣時講緊啊，17年前，17、18年前，嗰陣時我都哦，即係我點解冇我哋香港嗰啲水㗎？咁就係得呢一種咁樣。咁咧，佢所有景點都係得呢一種水。 我都冇諗過，咦？真係越做越大㗎呢、這個。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當然啦，我飲佢嘅水係比較少嘅。嗱，我之前都有同你分享過啦，我哋好多 集 嘅 茶飲啊，同埋佢都有出佢個能量飲品嘅。當我哋有陣時踢完波啊，打完波，我哋咪好興飲某啲品牌嘅嗰啲能量飲品嘅。其實佢喺內地都好盛行嘅，佢嘅能量飲品，據我所知道咁樣咯。係啊，咁啊，即係成為咗排行榜第一位啦。其實咧睇呢啲財富排行榜咧，就唔係我哋嘅角度，就係睇啊真人富貴染人疼啦、反而咧係。你可以 study 下呢啲嘅叫做大企業家啦，點樣去發跡，點樣成功 一啲 business model 啦， 係啦， 點樣去點樣可以去參考一下。 你諗下，如果佢由始至終都齋係想做水嘅， 係 咁得唔得咧？而調翻轉頭，我喺度諗未來係咪水資源控制全球嘅一個叫做飲食鏈咧、生產鏈咧？呢、這個都好值得深思、啊，係咪啊？嗱，水資源。 我國啦，即係我哋中國啦，究竟水資源係好豐富，但係又夠唔夠呢？往後又可唔可以細水長流呢？呢啲全部呢個問號嚟㗎喎，係咪先？ 不過講到呢一度呢，我成日都會諗，點解我哋飲水要俾錢啊？即係我嗰陣時會諗、會唔會有一日我哋呼吸都需要俾錢呢？你去到諗呢個問題嘅時候就 好似我哋去冰島有一罐罐頭係冰島空氣啊。 即係去到呢個問題 就會諗。你有冇買返嚟俾你啲 friend 啊？ 冇啊，反而鹽買咗好多。 冰島鹽啊。 係啊，冇錯。 火山鹽嗰啲。咁啊，即係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好啦，第二位咧就係 TikTok 啦，字節跳動嗰個張生咁啊，哇，同第一位距離個身家都爭好遠噶。咁第三位就係寧德時代啦，即係內地做鋰電池嘅一間公司啦。 太犀利啦，而家 係啊，咁 主流添啦，直情 嚟緊有機會挑戰緊就係比亞迪啦，係 啊， 因為比亞迪嘅刀片電池就好出色啦，咁啊，跟住第四位就去到成哥啦，咁樣咁啊，即係大家喺度。舊時咧呢啲嘅位置咧，通常都係一啲地主或者係一啲做地產生意嘅人去咗呢啲 top 幾 top 幾啦。我依家有啲唔同咗，咁究竟啊有冇揭示咗啲乜嘢咧？或者當中又有啲咩聯想咧？咁大家即係交翻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我同 PC 嘅聯想好簡單嘅啫，一係中彩票，一係就發大達啊！ 哇！ 你得唔得先嚇？ 我會努力嘅， 你會努力，我都會努力嘅。飲多啖水， 係啊， 飲多啖水啦，令到第一位嘅人越嚟越多錢，即係又係去翻嗰個貧窮限制上場，不過唔緊要嘅，即係禮拜六流流，大家諗下自己做有錢人都係開心嘅，咁啊，即係放假，咁啊聽首歌啦，咁啊諗啲地方去下咯，其實依家都好多好多地方可以去，其實禮拜六日，即係你 M Plus 嗰度咧，即係 M 加博物館啦。又有呢個草間彌生可以睇，係咪先？呢啲燒烤場又開翻，又可以 BBQ。 哇！依、這個真係好好，我仲同埋等緊啲露營場都開翻，而家都好似係未開翻露營場，淨係開個 BBQ 場。 係啦，我近排就 pick 翻架單車，遲啲單車節又踩兩彎，係啊， 一齊啦。 好啊，好啊，一於咁話，咁我哋一齊。练一练车咯，秋名山咯，唔系唔香港冇秋名山，狮子山咯， 大山啦， 系啊，乜都好啦。好啦，多谢我今日嘅好拍档 ，OK， 拜拜。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投影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已来临，忙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 是这么，谁也会这么，盲点内转圈没意思，没有意思，要怎么逃出？